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是灵异作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什么呢？ Show FM Show FM Show FM.net 首发， 拿多灵 拿多灵异手记， 拿多灵异手记系列之 凶心人， 编译 Fox，播讲耶律君。 第四集，角色演绎支持：细流女、细蚊、菲菲、阿芬、鸭仔、阿刚、红米。之前讲到，我哋误入咗白骨洞，退返甬道，沿路返出去，当中转过咗两个大弯，结果又返到咗白骨洞。山洞入面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喘息声。就在这个时候，摔响卡小欧话入面的废情，震腾腾地说： 鬼鬼打墙啊！ 何云开的呼吸也越来越重，喃喃自语地说： 不可能啊，两个一样的山洞哪有这么可能呢？不行，我要行多一次。 忽然一个转身，就一个人跑入去甬道。 何云开，翻嚟，唔可以一个人去。 梁英咪叫住佢，但响呢个时候，何云开又点会听得入耳啊？梁英咪眼尖，就快睇唔见何云开嘅背影，急忙就跟住跑入甬道。我同静丁嘅学生都紧跟住跑咗入去。两个弯好快就转咗过去。等到我哋又跑出甬道嗰阵，手电筒照到嘅依然系满地嘅枯骨。我哋仲系翻返嚟白骨洞。我对眼从面前嘅枯骨慢慢扫过去，心里边不由得闪出一个念头：呢啲人莫非系困死响呢度嘅？当年佢哋一样系行咗入嚟，然后再都走唔翻出去。人洞咁样嘅名，莫非系因为人入咗去又再出唔翻嚟嘅洞？系一个食人嘅洞。 打镇定，唔好慌。虽然我哋遭遇到非常特殊嘅情况，但如果一乱，只会令事情越嚟越难搞。 梁应物嘅呢番话显然冇起到几大嘅作用，呢班学生已经陷入咗恐慌。 打听我讲。我哋仲有希望，你哋要知道，拿多并唔系一个普通嘅记者，佢以前曾经经历过比而家更奇怪、更凶险嘅事，对呢类事件非常有经验。有佢响度，我哋一定可以揾到出去嘅办法。 呢下我算系真正领教到梁应物嘅手段，真系为求目的，咩招数都使得出嚟。佢自己 X 机构嘅身份唔可以曝光。要安抚学生的情绪，又先拿我来出卖。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显然是十分重要。梁应物这样一讲，无疑是要拱我出来。万众期望于一身，千斤重担一人挑。此话一出，所有的学生都望向我。在手电筒的光线下，大家眼入面充满着希望。冇计啦，我唯有硬住头皮接过梁应物一话。冇错，我确实系有一啲呢类嘅经验，其中最重要嘅一点就系遇到任何事都要镇定，然后用理智去分析，尝试一切可以解决问题嘅方法。我呢句话就明摆系一啲实质性嘅嘢都冇，直情系用个肺嚟讲。但啲学生听咗之后，仲系稍微镇定咗落嚟。 梁应文睇见大家已经可以听得任意，当机立断发出实质性指令， 打腾出一块空地嚟，检查下随身嘅行李，然后将水同食物都攞出嚟堆埋一齐。 学生都睇咗我一眼，我点咗下头，佢哋先照做。咁样嘅情况下，我居然仲觉得有啲小威风，真系服咗自己。大家用脚将旁边嘅白骨踢埋一边，整理出一块大概六七十个平方嘅空地。我除低背包，坐喺地上打开，遮住电筒嘅光线，睇下包入边有乜嘢可能喺呢种地方派得上用处嘅架撑。因为长时间嘅开住啊，电筒嘅光线已经暗咗好多啦。我心入边苦笑，原本仲笑嗰啲学生带太多零食。呢下唔知要等几耐先得到身，话唔定加下我包度有用嘅嘢系所有人之中最少嘅。好在我仲有一段登山用嘅尼龙绳、一把短刀，此外啊，仲有一个红外线嘅夜视望远镜，话唔定咩时候亦会用得上场嘅。我打开包前面嘅拉链，发现仲有两嚿大号电池，我忽然醒起。嗱嗱嗱，攞电池出嚟，塞入衫袋度，大声就对梁英物同埋其他人讲：从依家开始，大家要知约用电，边个有备用电池先统计一下。整理完物品之后，保留两支电筒长命，其他嘅全部同我熄晒佢。讲呢句话嘅时候，其实已经迟咗，所有人嘅电筒都同我差唔多，已经呈现出黄色嘅光线。而不是最初的强力的白光。在这样的黑暗山洞里面，如果没有光，那就真的会叫人发癫的。梁英文熄了自己的电筒，补充了一句话： 大家看看，如果有可以燃烧的东西，包括打火机，都放在一起保管。 我们集中出来的食物有一大堆，但是其中一大部分都是膨化食物。虽然味道唔错，但系一啲都唔顶肚。饼干呢就有七八盒，其中梁应文贡献咗一盒最啱用嘅压缩饼干，其他呢就系两个火腿肉同埋几条肉肠。饮料有牛奶、酸奶同埋可乐。对于饮水，我倒唔系太担心。虽然人缺水比缺食物可以坚持嘅时间要短，但系如果嗰口水潭冇问题嘅话，咁就几乎有无限嘅水源啦！快啲熄电筒！我见大多数人居然仲咪咪摸摸，仲唔肯熄电筒。等到电筒冇晒光，我睇佢哋喊都冇眼泪啊！家下真正系只要有光，先可以揾出关键所在，先可以成功行出呢个人洞噶嘛！梁应物又催促多次啦， 朱志力同何运开开住电筒。保持周围嘅警戒，其他人快熄咗佢。 好快啊！成个山洞就只剩低两道昏暗嘅光线。同呢两道光相比，四周地面上嘅人骨发出嚟嘅轮光就更加显眼。一谂到呢啲轮光背后代表嘅嘢，每个人心都凉晒。我不自觉咁摸到腰部，然后闹咗自己一句：死蠢！我居然摸到部手机，金轮真系吓到懵咗，点会连呢个都死唔起噶？只要可以联系到外界，总会揾到出去嘅办法噶嘛。见到我将部手机攞出嚟，所有人都醒唔咗过嚟，个个抄住自己部手机，连梁英物都唔例外。按道理讲，被困之后嘅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用手机同外界联系，但是今次被困实在太不寻常。平时再冷静的人，如今亦都失晒方寸。昨日乡村道，我同报社就通咗个电话，信号仲可以噃。但系依家睇闪住荧光嘅屏幕，四格信号，如今竟然一格都冇。唉，我原本就应该谂到。本来神龙架的手机信号覆盖就不充分，在这样的山谷里面非常有可能是没有信号。 先俾一个希望，然后又俾自己打碎。我握住手机嘅手指不由得用力握紧。我始终唔死心，拨出咗上海报社总机嘅号码，屏幕上显示正在拨出中，但果然好快就断线。唉，冇信号啊！我抬起头睇下大家嘅表情，每个人都望实自己部手机，唔知系手机影射到面上嘅荧光绿，定系大家本身面色都已经青晒呢？14部手机通通冇信号，最先进嘅科技喺呢个原始又凶险嘅地方，居然一啲作用都冇。我揸住部手机喺洞入边行嚟行去，行咗好几个圈，个个位置都试匀晒，手机嘅信号仲系一格都唔出现。我唯有放弃试手机啦，向住甬道嘅方向对梁应物低声讲：我哋行多一次。 你谂到啲乜嘢？ 我拧咗拧头，又醒起黑暗之中佢系见唔到我嘅动作嘅，我就话啦：冇啊，但系我哋一直向前行。每一步都是我哋自己踏踏实实行，无论点兜都冇理由再返到原点嘅。虽然转咗两个弯，但呢个同沿住直线行嘅概念系一样嘅。向前行出几百米，又点会由忽然返返嚟嘅呢？金云同我以前遇到嘅事唔太一样。以前就算事情有啲古怪，但总是想得通，即使是远远超过普通人的理解，但一定是有个讲得通的理由。 我明白你的意思，和我感觉一样。以前的事件就好像放纸鹞咁，虽然不知飞到边头，但手上总有一条线扯住。可惜现在就好像老鼠拉龟咁，无从入手。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问题一定是出在甬道入面。特别是那两个转弯的弯口位，多数有古怪。如今我和梁应物都认为关键点一定在甬道入面。叮嘱过学生小心四周的突发情况之后，我和梁应物又一次行入了甬道。我将自己的感觉发挥到最灵敏，几乎是行不得好像警犬那样，每行一步都顺住电筒的光柱用心留意周围的变化。我甚至用心感觉四周的气流变化，每一丝微细的声音和气味的不同，每到转角更是没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从来回走了几次，而前进的每一步我都确保踩得扎扎实实，一只脚揽出去等完全踩到地面，另一只脚先离地。相信梁应物亦同我一样，用尽所有嘅心力试图揾出甬道嘅破绽。但係我哋始终仲係一步一步咁行出甬道，迎接我哋嘅係两条电筒光柱，仲有白骨。又返嚟呀，我哋乜嘢都冇发现，就好似不知不觉间通过咗哆啦 A 梦嘅时空门，而自己却懵然不知。何云开和朱志力揸住嘅电筒又暗咗一啲啦，睇嚟唔使几耐就要冇电啦。所有人都眼擎擎咁望住甬道，揸喺手嘅电筒亦都震咗起身，孔洞嘅光线更使得甬道口睇起身更加嘅妖异。梁英咪对住我讲： 你都同学生讲啲嘢啦，而家需要安抚大家嘅情绪。 你话可以点讲啦？连我哋都冇计，仲讲得出乜嘢嚟啊？安抚情绪、你最耍家噶啦！梁英咪叹咗啖气，沉默咗一阵，先开口对大家讲： 各位同学，我谂大家已经明白。我哋被困住啦，原因不明，总之我哋暂时走唔出去。从目前嘅情况嚟睇，我哋而家嘅困境似乎唔太可能係人为。 而是这个人动起神秘的作用。只要我们14个人一起同心协力，我相信事件一定有解决的办法。我们都受过高等的教育，应该相信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今天大家都累了，所以先休息。明天早晨开始，我们详细分析讨论目前遭遇的状况。大家今晚亦可以想想，有什么可能性导致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啊，承认梁英文是个好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照顾到学生的情绪，尽可能不使他们悲观绝望，集合起众人的力量以求突破难关。但是我心一点都不乐观。我同意梁英文的观点，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不太可能有人故意使我们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但这样反而更加弊。如果是人的话，就算是用一些先进的技术，总会有破绽，露出马脚，有线索可寻。但是如果没有人为因素在里面，只是单纯这个洞的古怪，那就几乎是无懈可击了。单凭我们这14个人想要破解，就真是刘谦的魔术咁，要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最重要的是我哋冇时间，食物好有限。梁英文继续讲： 而家公布几个临时嘅规定，大家想出去嘅话，一定要遵守。一，从而家起，限量供应食物，每人一日供应一次食物。理由唔使我多讲啦。晚黑瞓觉，所有嘅男士轮值，每一轮两个钟，每晚四轮，由我同拿多开始。另外，仲有一个建议。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单独进入涌洞，那里一定有古怪，而且我们现在都未知是什么。 到了晚上七点几，照射着四周的电筒光就只剩下一支，而且已经不是之前何云开同朱哲力的电筒，那两支电筒早就已经没有电，现在着住的是卢韵的电筒。我哋开辟咗50个平方作为居住区，外面搭起咗一个简易嘅厕所，冇咩材料架起，唯一用得着嘅就只有人骨。用人骨堆起嘅隔离墙，堆起嗰阵，朱志力同卡小欧手都震埋。每个人踎落去方便，好几个骷髅骨，同人身上各种各样嘅大骨对住自己，我谂佢哋以后上厕所都会有阴影。其实到处都是黑麻麻的，求其匿埋一二边上厕所，不一样不会被人见到。但是一嚟女生不习惯，更重要的是所有人包括我和梁英物都希望在厕所这种相对单独的处境，可以有一支电筒照住自己的位置，这样心入面会安定一点。大家都没有人有兴致倾偈，我不停地睇表，时间从未过得好似依家咁慢，每一分钟都系咁煎熬。到咗八点几，大家先开始瞓着觉。我系第一个值夜嘅，两个钟比两日仲难挨啊！四面寂静，隐隐传嚟女生嘅抽泣声。好在两个钟守落嚟，冇咩异常状况发生。大约就嚟11点，我将梁应物叫起身接替我。等到梁应物值完两个钟，瞓喺我隔离嘅时候，我仲未瞓着。呢度实在系太阴冷啦，危机四伏，要安心瞓大觉，谈何容易啊！我心入边不断回忆住今日入嚟嗰阵嘅情景，从外边嘅洞进入甬道。然后到白骨洞，再然后几次折返，就好似电影咁逐格逐格回放。我想努力咁整理出啲头绪，但係最终都仲係剪不断理还乱。唯一回想起嚟有啲印象嘅係喺第一个石洞嘅时候，就已经稍稍感觉到有啲异样。 呢种异样嘅感觉到底系从边度嚟嘅呢？如果可以谂到，或者就有希望。我望住啲尸骨，感觉好似发现咗啲嘢。我轻声同梁应物讲：呢啲人好似系清朝嘅。 清朝？你话呢啲人骨？ 我见到几块未烂晒嘅衣服布料上面嘅图案，仲有就系一啲扎边嘅头绳。我仲有一啲发现。我推想，推想， 推想咗啲咩啊？ 唉，算啦，迟啲再讲，瞓觉先。 懒手臂， 但愿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但系当我擘开眼嘅时候，周围依然系咁幽暗，插杂住微弱嘅电筒光线。我一睇表，先五点未到。我系俾冻醒同埋饿醒，斯斯缩缩咁坐咗起身。食物有限，寻晚我冇食到啲乜嘢，就连今日都只能够系食一餐。呢种饥饿感系要维持到我哋脱困，或者直接死去。我细细咁回想，寻日一入到甬道，就再都搵唔翻出去嘅最后一段路。唔通呢条系单向不可逆行嘅路，定系话喺不知不觉之中，我哋触动咗机关，引发咗变化？我谂爆头，寻日一路走嚟，系咪有啲乜嘢特异之处？进入甬道之后，因为地形特异，所有人行进嘅时候都十分小心，即系有奇怪之处，当场都会发现嘅。依家时候追溯亦都冇用。咁进入甬道之前呢，外面嗰个睇起身平淡无奇嘅大窿，亦系被列为禁地嘅人洞范围之中。谂到嗰个大窿，亦即系大洞，我不由得叮动咗一下，似乎隐隐约约谂到咗啲乜嘢噃。喺嗰个大窿嗰阵，特别系准备进入甬道一探究竟嘅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丝非一般嘅气息。但系嗰种感觉到底从何而嚟呢？我眯埋眼，细细咁回忆起大窿入边嘅情景，终于谂到点解会有奇怪嘅感觉啦！啊，系啦，系石头啊！那个大窿嘅地面有一啲大石头，东一块西一块摆喺地面嘅，约摸有十几二十块，每块都至少有几百斤重。原本呢，喺石洞入面有石头系再正常唔过嘅，一啲都唔觉得会突兀。但系依家细心琢磨，呢座山又唔系中雨洞，点会有从洞顶跌落石头嚟呢？就算系从洞顶风化跌落嚟，亦冇可能有咁大块咁完整嘅，而且仲有咁多件。而呢啲石头好似正好分布喺甬道嘅周围。系啦，就系喺甬道口嘅周围。要进入甬道，所有人都会从呢啲石头中间经过嘅。而我当时就系喺呢啲石头经过嘅时候，产生咗一种奇怪嘅感觉。但系呢啲石头同甬道走唔出去之间又有啲咩关系呢？唔通讲我哋走唔出去同呢啲喺甬道外面嘅石头有关？我越谂越费解，不由得连自己都觉得好牵强。困死人嘅石头，唔通系阵法？好啦，咁究竟我呢个想法系咪正確嘅呢？仲会有啲咩诡异嘅事情会发生呢？敬请关注《那多灵异手记系列之空心人》第五集。